水晶，钢铁的力，蓝天的蓝，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。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、市环保局、市志愿服务联合会、北京电台联合主办。 北京时间12:00，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泛黄的信笺，斑驳的照片，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，残破的书页，低沉的电波，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。斗转星移，嬉笑怒骂，沧桑变幻，光怪陆离，纪实传奇，拨开岁月的迷雾，为您记录真实。 玉器在普通人眼里向来有种神秘的感觉，从新石器时代到现在，中国玉文化已经走过了8000年的历史，围绕著名珍宝和氏璧发生了哪些传奇的故事，中国当代玉器的四大国宝是怎样创作出来的，他们又有过多少跌宕起伏的经历，著名作家贾平凹是如何得到一块世间罕有的金镶玉，又为什么忍痛割爱分镶散玉呢？秘闻与现场，传奇与知识，纪实传奇正在播出。中国玉器市场见闻录，秘境。 上回我们讲到2007年，一场和田玉籽料原石的拍卖会备受关注，而这其中最激烈的竞拍是针对一颗带皮籽料。 最激烈的竞拍是针对一颗带皮的籽料。拍品预展我没看，看图录照片和 PPT 投影，确实是一颗好东西，重量标注138克，状如鸡蛋，饱满润泽，无任何瑕疵。更叫绝的是那天然色皮，深枣红色，包在鸡蛋的两端，中间露出凝如脂膏的白色玉质。白玉行里如此完美的原石一般是不会雕刻的，它本身就是造化奉献的一件绝品，可品赏，可把玩，可供人无限想象。倘若动刀子，100个玉雕师会有100种想法，谁若按照自己的想法雕出来，肯定会被其他的99个所指责。但这东西又对玉雕师构成无限的诱惑，禁不住会激发他们的创作冲动。谁不想假以这样的材料展示自己的智慧、技艺和才华，使之成为一件绝世精品呢？鸡蛋底价30万，竞价一路飙升，拍卖师口中的叫价每抬升一个阶梯，台下应者一片，有人干脆站起来使劲摇动手中的号牌。当叫价闯过100万大关时，台下一片骚动，叫好声、鼓掌声响了起来，气氛火爆，犹如滚汤，但仍未打住，叫价还在抬高，竞争者还在举牌，最终在138万的价位上落了锤。138克的一块石头，138万的价格，每克1万。黄金不是值钱吗？但是黄金在这儿又算得了什么呢？在这里，一块来自新疆玉龙喀什河的石头让黄金黯然失色。朋友有异于3块石头，第一块底价8万，4-5个对手在竞争。当叫价抬升到14万时，我制止了朋友，那东西够个头，3010克，但是玉质一般，还有一道脏瘤。第二块是一个片状籽料，玉质不错，切几块牌子没问题，底价也是8万， 但是一路竟叫到了20多万，最后27万成交，朋友在20万时退出。第三块是块青花紫，肉质细腻，黑白分明，朋友早就相中要做一只把件，黑色底坨大，雕一只熊，白色在上部雕一只鹰，这是现代玉雕中常见的题材，有鹰有熊，所以也就借助谐音将其命名为鹰熊。朋友这番是铁了心了，经过多轮竞价，最后在15万的价格上敲定，如愿以偿，收归己有。朋友没亏，英雄把件雕成之后，在全国性评奖中捧得银奖，45万大洋被一位将军收取。那位将军后来还成了朋友店里的常客。2007年11月13号，北京晚报二版发表了一张和田白玉籽料价格走势图。走势图显示，每公斤紫玉1980年200元，1990年3000元，2000年3万元到5万元，2007年普通籽料15万到20万元，一级籽料200万元。在我看来，这张走势图只是一个粗略的估算。比如80年代的价格，那个时候紫玉不值钱，北京、扬州、上海的玉器厂去新疆选料，首先选个头比较大的山料或山流水料，因为能做炉瓶、山子、大的人物和花鸟摆件。当时产销挂钩，渠道单一，主要是针对外贸，陈设玉、大摆件一直走俏，籽料块头小，只能做个小玩意儿，所以很少有人问津。新疆玉料供应商央求大家伙帮帮忙，搭配着买些籽料，各厂家抹不开面子，于是才捎带手的买点。1982年我眼见和田人半麻袋籽料800块钱便出手卖掉，那是多少钱一公斤啊？怕是连5块钱都不到吧。白玉籽料涨价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事情，那个时候国有玉器厂普遍经营不善，一批有才华的玉雕技师纷纷离厂创办个体作坊，下海试水，事业草创，资金有限，只能拿籽料做些小玩意儿。一些本来在厂子平素车间做炉瓶器皿的高手，也不得不转向人物、把件、配饰雕刻了。当今赫赫有名的一些大师，如上海的刘忠荣、吴德生、易少勇等，均是当初为情势所迫不得不重启炉灶的。但他们是给自己干，做活做得很用心，又恰逢国民渐渐走向富裕，在对普通日常生活用品需求满足之后，开始有了珠宝玉石的消费需求，身上佩戴的牌子、手中把玩的把件随之渐渐走俏，这样的供需关系才促成了和田白玉籽料的一路升值。发展到后来，像上边所举老国展拍卖会的例子，特级籽料已远不止200万一公斤了。与北京晚报和田白玉籽料价格走势图同时刊登的，还有记者的调查报道，揭秘疯狂的石头。作者在玉龙喀什河滩、和田玉石巴扎、乌鲁木齐玉市、北京等地调查之后，提出了4点发问：暴涨，为什么是和田玉？籽料价格被人为操纵了吗？真正的罪魁是流动性过剩？又一个普洱神话？前三个问题值得思考，代表了市场、收藏家和玉石消费者的疑惑。但第四个问题，把和田玉和普洱茶价格暴涨现象释出一辙，则与常理不通。普洱茶树的叶片长出来，摘了又长出来，树在，茶叶就会绵绵不断地生长出来。和田玉则是亿万年前地壳运动的偶然产物，不可再生，不可复制，挖一块就少一块，二者不可类比。2007年之后，和田玉价格暴涨，纵有诸多因素，在我看来，首要一点在于资源稀缺和玉石源头出产成本加大。和田玉产业链犹如当下中国许多河流，上游水源本来就近于枯竭， 又有人为封堵，沿河又筑起许多堤坝截流，能流到下流的水自然金贵，玉料价格的飙升是世所难免的事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《纪实传奇》。 2010年8月，我来到和田考察玉石市场，沿着玉龙喀什河溯流而上，经玉龙喀什镇、布亚纳瓦、克拉央塔克，一直进到昆仑山口里边。因为限制挖玉，数年前沿河大兵团机械化开采玉石的混乱景观不复再现，但河道里仍有机器轰鸣，那是出高价承包了曾经被人开采过无数遍的河滩的心存侥幸者，一些锲而不舍的投资商。陪同我考察的还有三位我们单位的同事。在一处挖玉现场，我们守候在两台机器边观察，一台是挖掘机，一台是推土机。挖掘机刨开河滩砾石，推土机推到一边，从一铲一铲堆积而起的高高砾石堆上往下倾泻，下边的斜坡上排开一支挑拣玉石的队伍，有男有女，女人居多，花头巾包着头，大块小块的石头就从那些花头巾上方滚落而下。这些身上脸上被尘土污垢弄得脏兮兮的男人女人，用小耙子或者小木棍扒拉着那些砾石。一般石头瞥一眼就扒拉过去，遇到需要辨识的石块便捡起来，拿到手上打量一番，看看是不是玉石。在我们观察的两个小时里，男男女女二三十人没有捡到一块玉石，连指甲盖大的一块也没有。一个像是现场管理模样的窄脸维吾尔族汉子，操着维吾尔特色的汉语告诉我们，三四天里一块像样的玉石也没挖出来，在这里工作的机器烧油要钱，司机要给工资，雇来的这二三十号捡玉的男女要发工钱，老板天天赔，但还是要挖的，河滩是承包的，钱早给了政府，不挖就等于认输了，挖说不定装运气能挖出玉来的。我问，这样挖下去挖出玉的把握性有多大呢？窄脸汉子摇摇头回答说，这块河滩承包过几遍了，看这样子挖和不挖都是干瞪眼。我们说话的时候，远处一辆摩托车从坑洼不平的土石路上行来，驾车的是一位皮肤黝黑的维吾尔族青年。青年向窄脸汉子打问着什么，跨在摩托上没有下来，得到回答之后，摩托调转头一路黄尘又驶走了。他们交谈的是维吾尔语，我问窄脸汉子摩托青年来干嘛，回答说是收玉的，听说没挖出东西就走了。他向我们介绍说，每天都有人骑摩托车来收玉，这些人都是小贩子，好的大的籽料轮不到他们收，挖玉老板有自己的销售渠道，小贩子只能收些不起眼的小紫玉，拿到沿洛浦走来的公路边或者和田桥头去倒卖。回和田的路上，我们顺道参观玉龙喀什河分流引灌大闸，刚踏上大闸堤坝，便有三五人向我们聚拢过来，真没看清楚他们是从哪儿突然冒出来的，每个人手里都有玉石，小的如粒如杏，大的如梨如桃，一概透亮发白，不用上手便知是阿富汗玉经过抛光处理好的仿冒紫玉。他们死磨硬缠推销手中的赝品，待看到真的没有机会了，忽然不知从哪里，就像他们不知忽然从哪里冒出来一样，又拿出几颗小籽儿来，这回真的是和田紫玉，大小如花生如纽扣，也没什么好品相，却成百上千块的要，搞得人不胜其烦。和田城区南边玉龙喀什河大桥，从桥头往南沿河岸数百米是壮观的玉石交易市场，有摆摊设点的，有流动推销的，与外地客人交易， 当地玉石贩子自己之间也在交易，人气之旺，用摩肩接踵、喧声鼎沸来形容毫不过分。那些大大小小的玉石，或摆放在木板架子上，或浸泡在盛水的铁皮香槽里，待价而沽。价呢？与数年前我来这里相比，涨幅自然是翻了几个跟头。这里绝大部分是真正的和田籽料，但也有用山料经过打磨染色的假冒籽料，也有青海玉、俄罗斯玉混杂其中。八月的骄阳当头照着，市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，无遮无拦。摊主们个个面孔黝黑，但个个目光灼灼。前来参观的游客和真正来寻料的买主，他们一眼就能识别，态度因此而大为不同。游客问价，他们爱理不理，而看准对方是潜在的买主，便会喋喋不休地缠住你，不厌其烦地把一块又一块石头捧起来让你看。盯住游客的是那些流动小贩，如同我们在闸口所看到的把戏，真假全上。这些小贩还有一个特点，爱起哄，哪里发生交易，呼啦一堆人便聚了过去，把客人团团包围起来，争先恐后推销自己手中的东西，甚至对客人你拉我扯。生意行当，哪怕是小商小贩，也有个基本规则，不抢别人的顾客，但这规则在这里不复存在。这里有这里的做法，用手中的石头把客人腰包里的钱装进自己腰包，才是硬道理。开篇跟大家讲的那个故事的主角老艾，艾泽兹卡斯木，听说我到了和田，一定要请我和我的同事去他家做客。晚饭前，老艾来接我们，开一辆艳红的本田，人也跟车一样精神，杏黄色长袖衬衣，裤线笔挺，质感很强的隐格毛料西裤，头发刚剪过，打理的是一丝不苟。车上老艾说去他的新家，新买的楼房。老艾的新家地处和田闹市区中的一个居民小区，一年多前刚买下，32厅，装修不错。他的老婆肉子古丽和女儿热依汉古丽在家等着。客厅茶几上摆满了各种食物、水果和饮料。其实尚在斋月期间，我知道老艾全家封斋，进食用食由日出日落时间决定，每天几点几分日出日落在伊斯兰历法中标注得很清楚。便问今天几点太阳落山，老艾说是21:02，看看还有将近一个小时。我们几位客人也就不吃不喝，聊玉石，聊在和田的见闻，聊老艾一家的幸福生活。艾泽兹一直在做玉石生意，时而北京，时而和田，有时也跑广州、天津、上海、苏州、扬州等地。在和田，老艾算不上生意行里的大老板，但他们夫妇汉语讲得好，善于沟通，人缘也比较广，生意上虽没有大手笔，但总有的做。在多年的交往里，我发现老艾一个最大的特点，那就是无论你要什么玉料，他都说有。其实他手头囤货很有限，但他答应你一天半天准会从别的地方弄来，你不满意，他便又去熟人手中倒腾，卖掉从中挣个差价，卖不掉还石头给人家便是。头脑活络，人缘又广，所以这些年老艾不算大发，也早就小康了。太阳落山，开始进餐，这一晚神聊海吃，主客都很尽兴。没有料到，就这样一个精明活络的老艾，后来差点栽了个大跟头。设套算计他的，正是一位江湖朋友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《纪实传奇》。 2012年12月一天晚上9点多钟，我突然接到老艾的电话，说他在徐州女婿出事了。出事？什么事呢？ 老艾说女婿多利坤被当地公安抓了起来。徐州女婿被抓，所涉何事呢？老艾在电话里讲了事情的原委。半年多前，徐州一女士从多利坤手里拿走两块石头，一大一小，分别为20多公斤和2公斤。女士是个倒料的主，过去和老艾做过生意。老艾后来介绍给女婿多利坤，这女士能说会道。这次和多利坤做的是一桩不小的买卖，大石头500万，小石头120万，石头先拿走，钱随后付。有姓有名，有电话，有地址，有欠条，有身份证复印件。更重要的是，多利坤送石头到徐州，看那女士有家有室，有根有底，无妄无欺，无瞒无骗，心里倒是也踏踏实实。女婿生意做得比老艾大，一直在北京，连房都懒得租，常年包住潘家园龙福宫宾馆，图的是舒适自在。女婿回到北京，静候女士汇款打钱。一个月，两个月，三个月，女士一拖再拖，打电话催，回答说大价钱的买卖接手的买家不太好找，待找到合适买家，马上给多利坤付钱。多利坤心里发虚，第四个月头上跑了一趟徐州，找到女士，女士说已经找到了买主，石头已经拿走了，就是钱一时不凑手，顶多再过10天半月就可以付款给多利坤。多利坤将信将疑地回到北京，10天半个月过去了还不见打款，遂第三次赶赴徐州。这一次他拿定主意，要么拿到钱款，要么带回石头，不能让这提心吊胆的事情再拖下去了。但这次不光石头没看见，连人也不见了影子。那女子不露面，在家里锁门，打电话关机，从人间蒸发了。多利坤报了案，据艾泽兹讲，当地公安机关先是不受理，说是生意上的事不便插手。多利坤说不是生意，是诈骗，是犯罪。好说歹说立了案，几个警察出动，但女子还是没找到。公安让多利坤先回去，他们负责找到当事人并追问石头。多利坤无奈，只好回京了。回到北京，多利坤一等就是一个多月，这期间多次电话与当地公安联系，回答都让人失望。多利坤急了，和妻子热依涵古丽一道，第四次跑到徐州，没想到这次被公安抓了。老艾电话上央我在徐州托人找关系，放出女婿，要回石头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北京故事广播，纪实传奇。 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艾泽兹确实被算计了吗？明天的纪实传奇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同时，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。我们的微信号是 JISHI603， 欢迎您搜索添加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白淼所著的《中国玉器市场见闻录》秘境，本书已由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田阳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大家好，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主持人田阳。我相信有很多朋友现在都有这样一个感受，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下，喝一杯茶，捧一本书，是一件很幸福的事，然而往往事与愿违。我希望用我的声音在收音机的这边与你相伴，我是田阳。 纸上得来终觉浅，历史中的学问我们慢慢道来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读史有学问。 欢迎来到恐龙博物馆，您现在看到的是一只史前霸王龙化石。霸王龙